起，经历遗忘的风雨，才看不见前缘的痕迹。不再想你， never

弯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，是风的呼啸，思念像苦药，竟如此难熬，每分每秒，我找不。 谁料